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9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南信解品第34-17。善现世夫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故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苦圣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世夫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世夫清净，若即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世夫清净，故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 过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四境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四念住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夫清净，若空解脱门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夫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夫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是夫清净，故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过。若是否清净，若佛实力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否清净，故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无妄施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否清净，故恒诸舍性清净；恒诸舍性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恒诸舍性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是否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否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否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否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否清净，若欲留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是否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是否清净，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 若是否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是否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是否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自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眼出清净。眼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眼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色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眼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 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生界乃至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彼界清净，彼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彼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不得切罗清净，故舍界清净，舍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舍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未界、舍时界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未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未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异界清净，异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异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法界、意识界及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黑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 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写，不得切罗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 若行 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 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 若内空清净， 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 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 故真如清净， 真如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 故 一切之智清净。 可以故，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 故苦圣地清净， 故上帝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苦上帝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即灭道上帝清净。即灭道上帝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即灭道上帝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三现，不得切罗清净，故四净律清净。四净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四净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特切罗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特切罗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特切罗清净，故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特切罗清净，若四念住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空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不得切罗清净，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 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善写，不得切罗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不得切罗清净，故佛舍利清净。佛舍利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佛舍利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不得切罗清净，故无妄誓法清净。无妄誓法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无妄誓法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恒诸舍性清净。恒诸舍性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恒诸舍性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不得切罗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不得切罗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不得切罗清净，故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预留果清净， 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得切罗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不得切罗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不得切罗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一生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眼出清净。眼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眼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色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眼界清净， 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而界清净。而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而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别界清净。别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别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相界、彼识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舍界清净。舍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舍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未界、舍识界及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未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未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异界清净。异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 若一生清净，若一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法界、一时界及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水火风空十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一生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一生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 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清净。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苦圣地是清净；苦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苦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即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四境律清净；四境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四境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四念住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 若医生情景，若空姐托门情景，若一切之至情景，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一生清净，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一生清净，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一生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一生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8。